孟姬见他们念叨那么多，也靠近过来说， 你们在暗地里商量什么？ 孟姬一靠近，白衣立马又露出那种淡漠的表情，再也没有看他一眼。 这里竟没有壁画了，完全是岩壁，你确定我们没有走错路？ 这里好像不是龙族道的样子，我怎么都觉得像是 砍门。我们走的是中耳道，这次麻烦了。 六子因为惧怕着周围的雾气，几乎是挂在白衣身上的，他听到砍门，脸色也一下子阴了下去。安宗也感觉到四周的气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，问道， 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们现在走错地方了？ 不对，我们是入局了。这是八卦转向阵，也就是说它融合了阴阳八卦相生相克的道理，砍生阵，所以我们一不小心走入了砍门，随后也很可能由砍门走入其他的卦门。这是五行阴阳术中最常见也是最诡秘的一种阵法，因为它简单，所以它难破。 安宗明白了他的言下之意，所谓的八卦相生相克，那绝对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死循环，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有相生或者相克，另外两种不同的卦所相连。比如说他们前面走的是震卦门，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走进了坎卦区域，而又因为对生坎，下一步他们就很可能进入对门。当然以此类推，等食物和水耗尽了，他们也不一定能够走出这个阵。这种阵是用最简单的八卦相生相克的原理制造出最麻烦的困局。孟姬恶狠狠地看着四周，然后对他们说， 哼，术者鬼道也，虚实在术法的面前只是一层云烟而已。 白毅拿出一个罗盘，罗盘的指针在不停地摇晃。 不对劲儿，这里还不是简单的八卦转向阵。 怎么了？ 突然六子哎呦喊了一声，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扎了我一下。 他话刚说完，安宗也感觉到自己的头部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，连忙用火光照着四周，而周围的雾气已经浓得看不到地上的东西了。这种像是在大雾天里的感觉让他们的四周变得十分模糊。白毅的目光注视着雾气中的动静，突然从四周传来几声很轻很轻的笑声，那种笑声十分轻微，如果不是几个人都屏住呼吸的话，根本是听不见的。这声音十分娇柔，几乎可以用妩媚来形容。安宗看着孟姬问道， 怎么有女人的笑声？ 回头一看，发现孟姬的脸上露出一种阴森的表情，他没有回答安宗，而是逼着他继续往前走。渐渐的，安宗发现笑声越来越多，但是依然十分微弱，像是小孩子的笑声，那种妖媚的感觉绝对不是孩子可以发出来的声音。四周时不时可以听到嘿嘿嘻嘻的声音，随后便是死一般的安静，同时又好像有什么白色的痕迹从眼前一闪而过，但再细看又分不清楚到底是雾气还是真的有什么东西。白毅一直拉着他的手臂，他们所有人形成了一字排开的队形。突然安宗看到白毅的肩膀上出现一块白布，他连忙去拍他的肩膀，可一拍却什么都没有。他这举动倒是把白毅吓了一跳，问道， 怎么了？ 我看到你肩膀上有一块白布头挂着。 孟姬和白毅顿时恍然大悟，只见孟姬满脸失算的愤恨， 太失算了，他果然是想要防着我呀，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你们小心，我们现在不是在什么八卦阵里，这只是一个误局，我们已经正式进入了我所设的三尸过阴阵。 白毅的脸色也非常不好看，他摸了摸自己的脖子。安宗不安地问道， 那是你自己搞的，还不能摆平吗？ 孟姬难得露出一丝窘迫的表情，她恶狠狠地说道， 可以，本来是可以的，但是我算错了一步，我们都以为这里是对卦门，其实不然， 这依然是龙族道的石勇道，只是起了雾气，格局被人动了手脚。如果我早先发现的话，我可以先散了这个阵法。我们来的时候应该有三具女尸，但是雾气让我们没有注意到他们，所以现在……对了，你们前面说有什么东西扎了你们。 他话还没说完，安宗又听到一声嘻嘻的笑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觉得这声音里有那么一丝暧昧的淫荡。浑身一抖，他继续追问道： 那先说说你这玩意儿到底有什么厉害的，到时候我们心里也可以有一点准备。 说完打开了猎枪的保险栓。孟姬看了看他，显得有些欲言又止，白毅的脸色已经不能用难看来形容了。他们越是这样，安宗越是觉得这不是一般的障碍，急得脑门都要冒烟了。白毅僵硬地咳嗽了一声说道： 三尸是道教早期的一种说法，过去称为三尸神、三尸虫，在道教也叫三鹏，上尸名惧，中尸名智，下尸名姬，也称为青姑、白姑、血姑。酉阳杂俎前几还说，三尸神依居人头中，令人多私欲，好车马；依居人腹，令人好饮食，贿赂；依居人足，令人好色，喜杀。也就是说，他们会导致人诱发好怒、好恶、好淫这三种人最恶劣的欲望。 安宗竖起耳朵，的确四周响起了声音，感觉像是三个年轻女性的声音，只不过太古怪尖锐，显得不像是人发得出来的。六子咽了一下口水，哆嗦地问道： 那么这三尸到底有什么恐怖的本事？ 起念，让人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。 安宗和六子两个人都顿时怕了起来，猛地朝孟姬这个老不死的看过去，发现他已经站在离他们较远的地方看着他们三个人。白毅眼神显得十分不自在，口气也开始焦急了起来。 他是不会受到三尸神的影响，因为他不是人，但是我们三个就有大麻烦了。 安宗还没有闹明白这其中的厉害，只想着要快点离开这里，他问道有没有办法破解。 有，明条茯苓这种药材据说对这种三尸虫十分有效果，不过我们没有。还有一个办法，是学得道高僧打坐，排除内心的邪念，不过我们得赶路。 那怎么办？ 白毅摇了摇头，他们又把目光投向那个罪魁祸首。他瞥了安宗一眼说： 找到那三具女尸，我说不定还有办法。 安宗心里顿时起了无名之火，感觉非常愤怒。孟姬看着他的眼神也有些退缩地说： 小伙子快点找吧，当三尸神进入你体内，你们三个绝对没办法控制自己的，只怕到时候会死得很难看。 安宗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句话无限的反感，又是死得难看。 到时候出去了，我绝对会让你这个老不死的先死得难看。 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突然自己感觉一下子暴力许多。他捂着额头努力想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他感觉到好像四周的那些笑声消失了。过了几秒钟，安宗听到在六子的身体里发出一丝很轻微的嘿嘿，连忙回过头看去，发现六子这个时候不停地咽口水，好像很饿的样子，看着他说： 我们都多久没吃饭了？我觉得有点饿了。 安宗皱着眉头看着他那副样子，怎么都觉得不对劲，他仿佛饿得脸都绿了，实在是控制不住自己。他从背包里拿出一包压缩饼干给他，但是他一看到包里还有那么多的吃的，一下子冲过来抢过背包就开始翻，掏出压缩饼干就不停地往嘴里塞，几乎是都不咀嚼地往下咽。安宗看着他这副样子，一时吓得连忙退了好几步。身后的白毅站着一动也不动，安宗发现他的眼神都开始涣散了。 你怎么了？